第69集，春猎。等他们二人进入殿中时，楚卫抬头一看，就看到薛远站在一旁的身影。他眼中阴霾顿起，垂眸同常玉言同圣上行了礼。等半个时辰之后，楚卫上前记录圣上所读书名时，宽袍却勾住了桌角。楚卫皱了皱眉，抬手剥去了衣袖。圣上从书中抬起头，看到了他手臂上的暗伤，不由眉头一皱。 楚卿这是怎么了？ 昨日臣于书院门前下车，正想去买些笔墨纸砚，却被不知哪儿的人拉到巷中教训了一顿。 圣上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可有损失钱财？ 并无。 那便是在京城脚下为非作歹了。 楚卫抬起头，同另一侧的薛远对视了一眼，对方面色不改，还有闲心朝着楚卫露出一抹讥讽的笑。楚卫心底一沉，垂下眼道： 正是如此。 薛远这副作态明显是不怕被人发现，事实正是如此。在天子脚下发生这等欺辱朝廷官员的事儿，打的是顾元白的脸。他让京城府尹严加巡查，势必要将这些扰乱治安的人通通给抓起来。但是抓来抓去，除了抓到几个偷鸡摸狗的东西，关于那日教训楚卫的人一个都没有发现。楚卫是个书生，即便平时练一些强身健体的武术，终究也比不过专业人士。他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那日将他堵在深巷之内的人都非常人，出手快而狠，处处挑的都是不会伤筋动骨，但是绝对疼痛难忍的地方。他的脸上完好，从外表看来也分毫未伤，对方就是故意的。除了薛远，楚卫不知道还能有谁，偏偏他抓不到薛远的马脚。状元郎的俊脸沉着，与之相反的，薛远这几日心情还不错。顾元白好几次醒来时，就见到薛远候在一旁。未来的摄政王脸皮厚极了，旁边的侍卫都在宫外候着，他谨记着殿前都虞侯的职责，光明正大地凑在顾元白面前。换衣服他在，束发他也在。有时候顾元白需要一杯水，他都会比田福生还要先端上来。薛远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但就是无比厌恶其他心中有鬼的人待在顾元白身边。按理来说，薛远和楚卫井水不犯河水，但一想到楚卫对小皇帝的心思，他心底的杀意都抑制不住。顾元白应当不会知道他是用了多大的力气才能克制自己想直接拿刀砍了楚卫的想法。很快就到了春猎当日，这一日黎明之前，1000骑兵和步兵都已经赶往了围场。平原广阔的地方由骑兵探查，深林陡峭的地方由步兵深入。等两队完全围合起围场之后，就要派人快马加鞭地通知圣上。皇帝狩猎自然不单单是因为娱乐，其中有很多政治考量和战略目的，非一两句就能说清。顾元白今日难得一身干净利落的骑射服，配饰相身叮当作响，身上携带着弓箭，还有一柄便于藏匿的小巧弩弓，长发高束，英姿勃发。经过几日的休息和补养，他今天的气色很是不错。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已经恭候在外，顾元白挥退上前想要为他再次整理衣装的攻势，朗声说道： 出发吧。 红色旌旗飞扬，马蹄声连绵不绝，顾元白撩起袍子，翻身上了温顺高大的骏马。他身上的红色金绣纹龙头旗装同旌旗一同飞扬，顾忌着顾元白的身体，马匹上的马具一应俱全之余，还附上了柔软的垫子，骏马迈步不缓不慢地朝着围场而去。王公大臣随时在圣上身边，离得越近越是显出自己得胜恩宠。马走得很慢，又有马具软垫加底，顾元白的神情很是游刃有余。等到了围场之后，便有人将兽群放出，仓皇的兽群四处逃窜，这个时候就需要皇帝来射出第一箭了。 顾元白好面子得很，前几日为了这一剑不断练习，他不需要提起多重的剑，拉开多满的弓，他甚至不需要射死猎物，顾元白只需要射中即可，他也忍受不了自己射不中，将弓箭拿到手上，从身后抽出羽箭搭弓瞄准松弓，嗖的破空之音，羽箭急速飞射向前，于乱兽之中射中了一只雄鹿的后腿。 好啊，哎呀，圣上好剑法。 周围早已在腹中打好彩虹屁的王公大臣们奋力叫好，激动的脸都红了，声音一个比一个高，生怕别人将自己的彩虹屁给压了下去。顾元白露出愉悦的微笑，含笑听着周围的彩虹屁，等到他们说的差不多了才说道， 好了，都各自去打猎吧，两个时辰后聚集此地，朕看看是哪位大臣狩猎最多，到时重重有赏。 臣子们连声谦虚，和亲王骑马从一旁驶过，看了一眼红色劲装衬得面色很好的顾元白，眉目一压，随即率先驾马如风一般驶出。和亲王走了，宗亲接着跟上，其后便是大臣，年轻的侯府公子和大臣家的儿子最后策马而上。烟尘飞扬，顾元白吩咐人在此准备烧制猎物的用具后，也带着侍卫们驾马慢悠悠地驶入了深处。他没有想抢臣子们的风头，狩猎与其说是皇帝的享乐活动，不如说是给臣子们表现机会。正如同他先前同秦升说的那样，言语宽，上位者不能抢了下属们的功劳。围场里头一眼望去皆是绿色，看着就让人神清气爽，畅快无比。广阔的平原地上时不时窜过几只猎物，顾元白让侍卫们也随意用羽箭，同样是谁猎的最多谁就有赏。此话一出，多半的人都开始蠢蠢欲动了。侍卫长沉稳地问道， 圣上，猎物是按个头大的来算赢，还是按多的来算赢？ 就看哪个擒获的难度更大了。 那若是想赢，野兔野鸡这些就注定赢不了。侍卫们彼此对视了一眼，不少人都朝着薛远看了过去。都虞侯剿匪的事迹已经传得满京城皆知，他们自然不会不知道，听那日同薛远一同杀敌的禁军兄弟们说，薛远杀起人来真的疯得很，很有能力。上次同兄弟们蹴鞠输给侍卫长张大人，他们就已经够憋屈了，这次要是输给薛远，那大家这个御前侍卫就丢大人了。薛远注视到了他们的视线，被挑衅地勾起了唇，瞧着彬彬有礼，实则暗藏兴奋。这嚣张的模样简直让早就看不惯他的侍卫们冷笑连连，一个人比不上薛远，就不信三四个人一起还比不上薛远。侍卫们燃起了冲劲儿，顾元白乐见其成，他悠然自得地缓缓骑着马。即便是比赛骑射，这些侍卫们也不能离开顾元白，他们只能抓住时机，在周围有动物掠过时及时出箭。身边的羽箭破空之音不时传来，还有侍卫们压抑不住的喜悦声。顾元白不由笑了，心中升起万千豪气，也从箭筒中抽出了一根羽箭，拉满了弓，对准了一只通体如火般的赤狐。嗖的一声，那赤狐被声音惊动，慌乱一跃，逃离了顾元白的箭端。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